愁， 我身体的天分呀地天哪神天我是在地了 红兵，好似不敢惊空城啊，只我从来不弄剑，剑中有我剑，剑才能。 再请听何玉荣演唱的《马前泼水》。 我与你心，